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及两位皇后的合葬墓。万历帝年仅十岁即已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早在万历帝生前就开始营建，历时6年才完成，耗银达800万两之巨。而陵墓建成时，万历皇帝只有28岁，所以陵墓直到1620年才正式启用。这期间，该陵整整闲置达30年之久。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中，我将继续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皇陵的挖掘过程。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说过了，考古工作队终于打开了定陵的地宫。然而就在这时，由于当时社会上反右斗争的开始，考古工作被迫停了下来。紧接着，已经出土的文物开始霉烂。面对这种无法挽回的惨痛事实，赵其昌急忙派白万玉迅速去向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奈报告。白万玉当天赶回了城里，夏奈得知消息后立即来到定陵。仓库打开了，夏奈和赵其昌等人走了进去。昏暗的屋子里，一股腐烂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块块已经涂上了有机玻璃溶液的织锦品，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华丽和姿彩。不管原先是鹅黄、淡青还是鲜红，如今都变成了乌黑的云朵。夏奈以为是尘土封盖和灯光昏暗的作用产生了奇特的效果，但是当他把一块织品拿到亮处观看时，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温暖的阳光照在了涂了玻璃液的织锦上，织锦品如同一块核桃皮，皱巴巴地缩成一团。夏奈伸出手颤巍巍地抚摸着，织锦品不再柔软华丽了，软绵绵的料子此时已经变成了一块僵硬的割手的黑铁片，翘起的部位经手一触便哗啦啦地掉到了地上。夏奈颤抖着放下手中的织锦品，一言不发，在仓库里来回走动。皇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夏奈是一位最清醒的参加者。他的清醒不只是对考古知识的精湛研究，而且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现状的深刻了解， 在这一点上是很少有人能与之相匹的。在定陵发掘之初，他就预感到了未来的结局。面对几十匹松树皮似的织锦品，夏奈带着无尽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当日返回了北京。不久，消息又从北京传回定陵，暂时改变了定陵发掘人员和出土的尸骨以及器物的命运，使这场悲剧在尚未达到高潮之前暂时降下了帷幕。阴森潮湿的地下玄宫又亮起了昏暗的灯光，清理工作在停止了近半年之后终于重新开始。对于发掘人员来说，历史既然再次给予了他们良机，就不能轻易的失去。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迅速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这次行动由夏奈亲临现场坐镇指挥。这个宽高均为 1.8 米通长 3.9 米的巨大棺椁悠然地稳坐在玄堂中央。历史让这位昔日帝国皇帝的亡魂在玄堂上多停留了近半年，而今在明亮的水银灯下，终于要在世人面前露出他的真容了。朱红色的椁板为松木精制而成，四壁以银锭形铆榫压住，再用铁钉钉牢，虽历经三个多世纪，仍不失当初的威严和庄重。盖板的底部异常厚重，两侧钉入了四枚大铜环，想必这是为了子宫运送以及入葬时运输方便而设。因为有铜环相助，这巨大的棺椁就可从百里之外平安地运到玄宫。棺椁的板之上放置着木质的仪仗、幡旗之类的殉葬品，形式排列有序，大有两军对阵、兵戎相见之势。队员们用铁制的锐器将椁板慢慢地撬开拆除，一口楠木制成的子宫露了出来。只见棺木上方盖有一块黄色丝织的明经，两端镶有木质龙牌，明旗中央金属六个醒目大字：大行皇帝子宫。棺木外被朱漆，四周无一丝的缝隙，这说明朱漆是在皇帝的尸体入棺后才涂的。子宫与椁形制相同，前高后低，前宽后窄，从棺前正视，上部略窄，下部稍宽，中部宽大，两侧呈弧形向外突出，使棺内中部有较大的空间。棺盖则用四枚大铁钉牢牢钉住。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最后一口子宫就要开启，幽深的玄宫内悄无声息，发掘人员撬动棺盖了，锈蚀的铁钉在缓缓晃动着，厚重的棺盖露出了缝隙，锐器沿缝隙向里慢慢推进，随着咔嚓一声闷响，朱红色的棺盖被高高的翘了起来。队员们随即用手把住棺盖，憋足力气，随着夏奈一声令下，厚重的棺盖被人们抬起，然后摇摇晃晃地放在了棺床上。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一床红地绣金的锦缎花被闪着灿灿的银光，护卫着各色金银玉器、织锦龙袍，这无疑是一个集大明帝国璀璨物质文化和艺术的宝库，是一部详尽的明代帝国史书。赵其昌赶紧拿起照相机，随着镁光灯的闪烁拍下了开棺后的第一批资料。 冼自强手拿画板描绘着子宫与器物的形制，其他队员则忙着测量、编号、记录、登记，一切都按照考古手段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夏奈和赵其昌则默默围绕着棺木仔细查看，两个人心情相同，都在考虑着如何清理这棺中数以百计的殉葬品。万历的子宫不同于他的两位皇后，他完好无损，高达 1.5 米，即使站在凳子上也无法进行操作。如何既便于操作又不损坏棺木和随葬品，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天晚上，夏奈找来赵其昌谈了自己的设想。我想在棺木四周搭起木架，架上再铺木板，这样人可以趴在木板上进行清理。赵其昌听后犹豫地说，这样做好倒是好，可太辛苦了，我们年轻人受得住，您正在病中，怎么支持得了啊？然而两个人再三考虑，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按这个方案试一试了。很快，万历子宫的四周搭起了木架，铺上了木板，人趴在木板上探身棺内进行操作。当人们掀开警备时，里边露出了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道袍、中衣、龙袍等色彩纷呈的衣料。发掘人员按照放置的顺序，小心地拿出上层的一件道袍。这件道袍用素黄绫做成，设有纱里，右面开襟，腋下有带巧妙地将开襟绑住。道袍通体肥大，外形同今日道士所穿的服装相类似，不同的是背后有错襟，两侧开口至两腋，这样的造型穿起来也许更方便些。底襟里面还有丝线绣字，字迹依然清晰可辨，万历43年正月18日造。袍内填有棉絮，但分布极不均匀。根据制造年月和袍的成色进行分析，这件道袍万历生前并未穿过。在棺内的各类袍服衣料的下层，深藏着一件稀世珍宝，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缂丝12团龙12张衮服龙袍。衮服是皇帝在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侧拜、圣节和举行大典时所穿的礼服，是龙袍中最为珍贵的精品。衮服底纹只有寿字，蝙蝠、如意云，象征着万寿鸿福。12团龙分别刻制在前后身以及两袖的部位，每一团龙又单独构成一组圆形图案，中心为一条蛟龙，两侧为八吉祥纹样，蛟龙之上再是流云，龙下是海水和江崖。八吉祥纹是八种图案的纹样，也就是轮、罗、伞、盖、花、冠、鱼和盘肠，在12团龙图案之外又刻12张纹样，这就是属于帝王特有的12张衮服。关于衮服的织法，有研究者认为，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起源于汉魏。195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西南托库孜来古城遗址中，曾经发现一块用通经断纬技法制成的红地宝相花的刻毛残片。按照时间推断，和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发现了一片具有通经断纬技法和希腊风格的毛织人像不相上下，均为汉代中期。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纳一带发现一套缂丝织成的绦带，经推断为盛唐时期的产物。到了宋代，缂丝在中华内陆盛行开来。明代初期，禁用缂丝作服，以示节俭。至宣德年间，随着节俭之风被享乐腐化所代替，缂丝才重新发展盛行起来。朝廷设内织染局，专以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制造衮服。由于衮服的制造工艺相当复杂，而且造价昂贵，即使最熟练的织匠，每天最多也只能织1寸2分。织完一件衮服，大约需要10年时间。 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这件12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应当算是目前我国所见到的唯一的缂丝衮服真品。1983年，定陵博物馆曾经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研究复制一件，该所积30多年经验，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制造完成，填补了明代龙袍织造技术失传300余年的空白。我们再来说这件衮服，它的袍料的全名为孔雀羽，织金装花，饰地过肩龙，直绣，西兰，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为了恢复龙袍的本来面目，必须对原物进行锥色分析和经纬分析。具有30年织锦经验的南京云锦所老艺师王道会，在色如灰土的龙袍前夜以继日地描摹了48天，才完成了龙袍的摹稿，录下精确的数据。一件龙袍重900克，而挑结的花本即重几十公斤，用线121370根，首尾长达50多丈。孔雀羽更要精心地挑选、批丝、搓接成线，与彩色丝线盘织成云龙图案，再与真金线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种高贵华丽的装饰效果。难怪有关专家认为，这件明代皇帝龙袍的复制品在选料、织纹、色彩和图案以及织造技艺上都与历史真品相同，堪称传世稀珍，并在1984年第四届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会上获得了殊荣金杯奖。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进入未知的神秘世界。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当发掘人员清理到第11层时，发现了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打开锦被，万历皇帝的尸骨显露了出来，一个令大家猜测了2年的谜终于揭开了。这已经不是保存完好的尸蜡，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这位大型皇帝静静地躺在一床锦被上，骨架头袭脚动，毫无血肉的面颊稍向南侧，左臂下垂，手压在腹部，细长的手骨攥着一串念珠，像在祈祷神灵的保佑。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下颌附近，一缕黄褐色胡须挂在唇边，似在悠然自得地捋着胡须畅谈军国大事。这个姿势显然是入葬时人为摆设而成。尸骨的脊柱上部稍有弯曲，左腿伸直，右腿微曲，两脚向外撇开，身穿的龙袍大都腐烂，腰部束一条玉带，头戴翼扇冠，发髻梳理完好，足蹬高筒长靴，裤脚装在靴子内，上身打扮像是一位儒士，而下身及长靴又给人一种武士的感觉。如此文武兼备的服饰，人们在其他陵墓的出土中很少见到。根据两位皇后和万历帝的骨架情形来看，明代帝后的葬事似乎比较随意，并无特别之处。万历的尸骨被轻轻地拿出棺外，经北京口腔医学院教授周大成鉴定，根据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口腔和牙齿状况做出如下结论。万历的口腔疾患较为复杂，除患过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之外，还有楔状缺损、浮牙症、偏侧咀嚼等症。孝敬后亦有很多龋齿和中等程度的牙周病，只有孝端后的牙齿比较健康。三个头骨所具备的共同特点是牙齿的磨损程度非常轻微， 有的牙齿几乎看不出磨耗的痕迹。据我国出土的一些材料证明，无论是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新石器时代人以及战国时代人的牙齿颌面磨损都相当严重，这与他们的食物粗糙是分不开的。而这三个头骨牙齿的颌面废耗如此轻微，足以说明他们的食物极为精细，也正是过细的食物造成了他们的龋齿和牙周病。第二个特点是，万历以及孝敬后的一些牙齿上都有楔状缺损，这是由于刷牙方法不合理所致，可见当时宫廷里使用牙刷已相当普遍。第三个特点是万历的扶牙症。中国最早的扶牙症化石实物是1978年5月在山西和河北交界处的许家窑村发现的，这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三个人牙化石，上面都有明显的黄褐色小窝及斑点。据了解，今天生活在那里的人仍然都患有扶牙症，许家窑村人的扶牙症和万历帝的扶牙症极为相似，这在我国古代口腔疾病史上是一项重要发现，渊源有待进一步查证。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万历和孝敬皇后残存的头发进行了鉴定，结论如下：万历一束，孝敬一束，万历一束为生前梳理时的脱发，一束为尸体上残留，孝敬亦为尸体所留。万历帝头发血型为 AB 型，孝敬后头发血型为 B 型。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对万历尸骨的复原得出结论，万历生前体型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定头顶到左脚长 1.64 米。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天寿山南麓的定陵，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的陵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经国务院批准、有计划、有组织、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那么，这次挖掘的过程是怎样的？其中又发生了哪些神秘事件？迷幻时空正在为您全程揭秘定陵挖掘背后的故事。 挖掘人员揭开万历皇帝尸骨下已腐烂的井褥，一个新的奇迹出现了。只见巨大的棺内整齐密集地排列着一层织锦匹料，其色彩之绚丽，质地之华贵，前所未见。更撼人心魄的是，这层织锦品多达69卷，如此规模庞大的殉葬织锦珍品，不止国内前所未有，即使世界上也属罕见。织锦各自成卷，在两端和中间又各用一道丝线捆住，称作腰封。中间捆线分开做人字形状，人字形捆线下方大都贴有方纸，纸上贴有织品的名称、产地、匠作及制造年月，有的在年月上方盖有朱红色印章。由于长期埋于地下，纸上的文字已模糊不清，发掘人员想尽办法，但能辨认出来的仍是少数。明代的织锦业在中华纺织工业史以及工艺美术史上都曾经大放异彩，占有辉煌的篇章，并以其织工精细、色彩艳丽、品种繁多而著称于世。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首先表现在纺织业，它几乎把古代纺织技术推向了顶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明代织锦品几乎损毁殆尽，存留至今的实物已是凤毛麟角。博物馆、研究所和收藏家偶有收藏，有多系袍服剪裁下的零星碎品。原装成匹的明代织锦已近绝迹，新中国成立后的明代织锦品研究者只有到佛经封皮上去捡拾见已霉烂的残片加以探究和考证。万历棺中织锦品的出现，无疑为研究明代纺织工业史以及工艺美术水平提供了丰富而详尽的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对于中国古代重丧养蚕、缫丝、病丝、织绸、纹饰、染色等生产技术的研讨都有着不同的启示。